尘，继续的问我放弃，不是一个吻能够说明。 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理财的方法。每次我有钱了的话呢，我都会存起来，然后 ATM 机识别不了的那几张呢，我就会拿来当做零花钱。有时候想想也挺心累的，六位数密码的银行卡保管着三位数的余额，但是其实存到银行卡，卡连着支付宝还有微信，花钱更快了，点都不带眨的，有没有？ 新闻说，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呢投诉佛罗伦萨一间餐馆把活龙虾放在了冰块上面保鲜是虐待动物，然后当地法院呢就裁定了说禁止餐馆在冰块上面存放龙虾，并且罚款2000欧元。法院说这个龙虾呢有最基本的生存权，在冰块上面冷冻是一种折磨，餐厅呢有义务减少烹饪前对动物的虐待，你怎么看呢？ 各自各捉起了自己世界，

相信你给我的誓言，路上一定会来的春天。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有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在最开始的那一 平常呢我不会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但是私底下呢觉得自己真的好棒的点超低的。比如说跑来跑去复印了一天资料，会觉得自己很棒很充实，然后炒了一碗蛋炒饭吧，觉得很好吃，我不去做厨师真的太可惜。被小小夸奖一下的话呢，就会想那我全力以赴还了得啊，时刻偷偷的给自己欢呼小雀跃一下，就是做起什么事儿呢都会变得很开心。这算不算是一种能力呢？ 要和你同步飞身 谁人是最爱，全情投入去爱，有你每日也精彩，永远与你一起，日后都只爱你，永远的心动每日也令我回味，珍惜就像调味，能维系便铭记，爱你能教我幸福一世纪。Oh baby, I love you, I love you every day. 永远的心动，每日也令我回味。珍惜就像调味，能维系便铭记。爱你能教我幸福一世纪，感激遇到你。 唯独热恋一个，约定以后甜蜜地分享起我。 谁人激痛我，全情投入爱我，叫我快乐太清楚。永远与你一起，日后都只爱你，永远的心动，每日也令我回味。珍惜就像调味，能维系便铭记，爱你能教我幸福一世纪。Oh baby, I love you, I love you every day. 永远的心动，每日也令我回味。珍惜就像调味，能维系便铭记，爱你能教我幸福一世纪。感激遇到你，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父母， 放肆过听。 生活当中呢，我们要经常时不时的亲眼看几张别人给我们抓拍的那一些照片，这样才知道自己到底几斤几两，有没有？你可能会说不用了，别人拍的那些照片那都不是我。 三个四个连成线，迷恋迷恋。

有时候觉得挺伤感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突然间就哪一天断了联系，很默契的再也不找对方。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的离散是没有原因的，可能是因为生活的轨迹大片大片的不重合了，也不是彼此的唯一了，不会再去找他聊天了，大概也没有什么机会再特地去见面。但我们记得我们曾经给过我们那么好的，谁也代替不了的陪伴，对不对？也请你记得我，大概就是属于成年人之间最好的告别了吧。聚散随缘，但是不要去怀疑当时相处的那一份真心就对了。学会告别可能是变成成年人的必备功课，你说呢？龙岩在北京跟你说晚安，明晚同一时间2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看看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沾沾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 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

Yeah. 定知道我比他好。我有一秒我感觉到你的手犹豫的放掉，又紧紧捉牢，爱变少，分不清谁忽然失去依靠。